1.797，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6,58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9.74美元，卖出1,780.22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则宇涌公园，东隧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去御港湾。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门居。提一提大家啦，九龙城甲丙达道有水管急收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福老村道全线封闭咗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收音机中 不断播。我觉得香港最特别的味道是流浮山的豪水。蚝水就是蚝油的始祖，将蚝水加豆粉加味精，就是今时今日你们吃得到的蚝油。我们自小是不吃这些蚝油的，我们是吃蚝水，而好彩今时今日流浮山的蚝水依然存在。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英文名怎样可以读好一点？我的英文名呢，串法就是 Jeremy， 正确英式英文读音是 Jeremy。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呢，就是个第一个音节呢是 J 那个 vowel 那个响音或者那个元音呢是 A 来的，所以大家先读一次 A 跟着前面加上个 J 的音呢就变成 J 跟着呢就 Jeremy 就不要读成好像 Jeremy 或者Jeremy 咁样咧，就唔系咁啦。读翻 Jeremy 俾多个例句大家先。Jeremy 系我一个好嘅朋友，我可以话咧 ，Jeremy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其乐本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啊！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冯德雄你好， 光大家好。 嗱，究竟几时可以同内地通关呢？嗱，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就喺行政会议之前咧就见记者啦，就讲到话咧就系其实喺内地专家啦就嚟过香港做4日嘅考察啦，就认为香港喺防控工作方面咧就做得唔错，目前咧香港就已经具备咗通关嘅条件啦。咁啊，要咧就睇翻中央最终嘅决定，咁就特别喺时间方面吓。 咁啊睇嚟咧，即系第一阶段咧，所谓小规模嘅通关咧，都应该系为期不远噶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大家就会关心个细节系点样啦。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今日咧就明确讲咗啦，即系第一批即系优先会处理嘅咧，就系一啲系涉及一啲经济业务啊、公务啊同埋商务嘅需要咧，系要进入内地嘅。咁啊，佢亦都咧系已经咧系叫咗各个政策局咧，就去即系同有关嘅经济板块啦、商会咧同埋专业团体咧去倾一倾，咁睇下咧，希望可以系协助编成一个优先组别嘅名单。 嗱，其实咧就嚟紧咧，亦都会有一个嘅配额啦。咁啊，特首就形容咧，通关嘅安排咧，一定系咧逐步有序，无可避免咧系会有配额嘅。咁头先你都讲到啦，咁啊，局长咧就系去相关嘅局长啊，就会去接触翻一啲咧就系有即系经济需要嘅一啲人员啦。咁就编成一啲咧就系优先 经济需要嘅意思系业务同埋生意嘅需要， 系 即系唔系生活上有经济需要啊？ 系啦，咁亦都讲到话咧就是以前一啲系有豁免检疫嘅人士咧，可能咧就系亦都会系第一批咧就可以得到通关配额嘅一啲人士啊。 咁当然大家都关注究竟第一批嘅配额，即系喺优先之中嘅优先会系边啲人咧？具体嘅安排又会系点咧？咁呢个都系大家关心，因为第一阶段嘅通关嘅成与败咧，亦都会影响即系将来系咪可以更加扩大呢个规模去即系进一步通关嘅。 嗱，嚟緊咧亦都會係嗱，而家喺疫情之下咧嚇，咁啊，淨係同內地接壤嘅關口咧，淨係剩翻咧深圳灣同埋港珠澳大橋啦。咁啊，特首就話咧係有配額嘅原因咧，就係唔會立即開放曬全部嘅口岸。咁咧亦都係咧係會係有一啲嘅配額啦。咁嚟緊亦都要睇個情況啦嚇。咁啊，如果每日嗰個人流量咧係達到某個數字咧，就可能咧先至會考慮咧就開翻多一啲嘅關口。咁但係嚟緊就算話真係要開多一啲嘅關口，會係乜嘢嘅關口咧？咁啊，特首都話咧係都會以陸路口岸為先啊。咁即係話咧係唔會考慮住咧呢個廣深港高鐵或者紅磡直通車或者港澳碼頭呢啲嘅方法啦。可能咧仍然係陸路口岸咧就係會係第三個可以開放到嘅口岸。 咁或者一啲即係 除了是做生意或者是有業務在內地的人之外，我想通關這個議題也有很多即基層市民關注的，是吧？那究竟幾時升到他們呢？那特首就說除了剛才我們所說的一些是商務公務的配額之外，如果一些真正有迫切需要的人都會有一些配額，但是究竟有幾多呢？今日都未能夠公布得到的。 究竟大家怎睇呢？而家即政府特首嘅公布係咁樣，大家對於通關嘅期望又有幾多呢？希唔希望咧就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啲優先可以通關嘅人咧？咁嗱，都歡迎咧，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馮德雄話呢個時候咧就請嚟一啲嘅商界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喺度啊，史立德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咁特首就话咧，而家系制定紧一啲优先可以通关嘅群组啊，咁你哋譬如系厂商咁样啦，咁你哋会唔会都希望自己系可以优先可以得到通关呢？ 当然呢个系期待啦，因为都咁耐都冇上去自己处理翻个业务，咁我哋都好想渴望咧就优先上翻去处理翻自己嘅业务啦， 系嗱，咁其实以往即系以往可以吓豁免检疫嘅人士咧，咁其实都可能会系一啲优先咧去到俾佢哋通关嘅人啦。咁即系讲紧咧，11月中开始咧就系曾经取消过一啲豁免检疫嘅安排啦。咁而家可能会重新考虑翻咧一啲人士咧可以咧就免检疫咧就上内地啦。咁当中系包括一啲即系厂商啊或者系制造一啲香港一啲日常用品嘅一啲生产商啊等等，佢哋嘅一啲公司代表咧系可以就系免检疫咁通关啦。咁呢啲会有几多人到啊？你估计？ 几多人就可以好难估计啊。咁我较早之前咧，我哋商会都系谂住咧。是有每日呢1-2000啦，咁甚至乎呢是3000咁最好啦，咁因为照顾到唔同阶层嘅人士啦，除咗商界啦，咁商界因为呢就亦都係喺国内嚟讲呢都有好多厂喺度嘅，咁喺大湾区里面呢我哋都有20000+嘅厂家啦，咁然后请到好多香港嘅同事上去这个营运啊或者管理嘅厂嘅需要嘅。咁每日都上落都唔少嘅，咁如果初步我睇可能都会好多人都会想争住上都未顶，但如果政府可以安排到有商界呢係有一个梯队啊，咁市民有个梯队啊，或者有个急需嘅又有一个梯队啊，咁呢个咪照顾到唔同嘅市民嘅需要啦，咁喺呢度睇下政府再落实啲嘅公布啦，咁就除咗商界嘅做厂嘅，咁亦都又有啲咧系做一个金融啊或者保险啊，佢哋都有啲嘅咁嘅需要嘅。我睇嚟就咁点解我哋都系争取到希望我哋优先咧？咁因为第一时间就系、是第一嘅问题就系我哋都咁耐冇去翻去。厂嗰度睇翻自己嘅生产嚟讲，因为好多都系中小企嘅公司嚟嘅，咁我哋请咗啲人喺国内咧，咁而喺生产上面咧，如果唔系自己亲力亲为咧，好多时都会有一啲损失嘅，譬如喺时间性啊，起货嘅时间系咪是否准期啊？咁即系当然系有其他嘅我哋自己嘅公司有员工去睇住啦，但系即系如果决策者都唔长期。时间咧都唔能够翻去自己嘅厂睇翻咧，对呢个员工嘅方面嘅士气咧，系会大大打到折扣嘅。 嗱，听下特首今日咁个讲法咧，其实你都唔使担心啦，因为佢都差唔多讲到明咧，一定系即系有业务啊、商界嗰啲系优先嘅啦，即、就、系、是、自己会有一个有一个配额噶啦。咁听你咁讲嘅话，其实如果真系初期嘅小规模通关。你哋上去嘅都系啲高层嘅行政管理人员喎、 哦，都会大部分系啦，管理层要首先要上去睇翻自己嘅嘢啦，咁两年啦，咁会唔会喺各方面都有咗损失啦，或者系有啲边啲要改善啊咁样，唔系话即系我哋全部靠市场会议可以决定得到嘅，打个比喻咧。 譬如我哋想而家想慳翻啲人手嘅，想投資一啲機器嘅設備嘅，咁是否呢部機器係物有所值咧？係嘛？咁因為都唔少錢噶嘛。咁如果我哋係可以取代到人手嗰方面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國內都而家都因為疫情咧，係有啲翻咗去鄉下咧，亦都唔係話即時翻到落嚟咁嘅，請人都比較上係緊缺嘅。咁如果喺揾到一啲適當嘅機械設備可以去取代人手嘅話咧，咁都要睇下嚟到現場去到檢視一下咧，先至作出一啲決定。好多時啲機器咧亦都唔係話好平，都相當一啲嘅投資嘅，咁所以都可以去現場嚟到體諒翻自己嘅實質嘅需要。 但你哋都會唔會做一啲調整咧？即係從嗰、那個。是不是应该讲那个人道的考虑啦，即是你们下面中层或者是较低级都有很多同事啦，很多伙计啦，他的屋企可能在上面都上不到去的。那如果你商界有配额的话，都会不会照顾一下这些同事呢？ 當然希望佢照顧到嗰啲同事啦，咁有啲同事事實上咧就係喺落嚟香港做嘢，夜晚上去又有嘅，或者香港上去國內做嘢， 係家人都喺上邊嚟㗎啦嚇，好多 嚇， 好多家人都喺上邊嚟㗎，係 啊係啊，咁呢一方面咧，因為香港地方少啦，咁有啲喺國內租個地方住嘅，咁又每日往返都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士嘅嚇。 嗱，而家名额几多就仲未知道啊，但系较早时候就有消息讲，就大约1000个到啦，1000个够唔够啊？同埋集中喺广东省，呢个又点样咧？ 就唔够啊，梗系唔够啦，即系你1000 系是立得。 而咧，我记得系好似每日都成20000人嘅，咁如果1000个咧，就系只系初步嘅第一个好，即系一个起码上系一个开始先啦，系嘛？即係話你如果呢一步都唔行出去，點會話去增加咧？咁亦都係一個睇個情況，如果係穩定嘅，咁咪可以一路逐步開通佢咯，係嘛？咁我覺得如果當然啦，係即係如果可以大膽再放寬少少，譬如5000，咁啊，梗係都係好啦。但係都要考量一下個安全性啊，各方面都要。估算一下咯。 特首之前讲过，就话初期可能都只是集中在广东省，咁呢一度嘅帮助有几大呢？ 广东省净系喺开放喺广东省咧，呢、這个帮助都 OK 嘅，因为咧我哋港商多数都喺大湾区度，咁而喺目前嚟讲喺广东省嘅港资企业咧都有成20000+啊，跨境嘅港商都系。主要都是集中在廣東省的，我們的廠商會的會員為例呢，都有成超過80%都是在廣東省這裡設廠比較多的。 剛才都提到呢，就是現在相關的政策局長呢就會接觸一些以往是屬於呢豁免檢疫的一些群組，就可能會優先處理他們通關的需要。看回以往豁免檢疫的人士名單之中呢，廠商呢可能每間公司呢得兩個的代表，剛才都講到啦，可能是通常是一些高層管理人員才有得攞到這個豁免檢疫。但其實對於你們即廠商平時的業務來講，一次上上落落咁样去睇厂，要几多少人先至叫做系一个比较足够嘅人手或者适当嘅数字咧？ 几多少人同埋一个适当嘅数字都有，就睇佢自己本身嘅需要嘅。咁你睇你唔同嘅行业啦，咁有啲行业会多啲，有啲行业会少啲。咁如果我哋呢啲中小企嘅，多数都系大概都系三几个嘅人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有成20000嘅企業在國內咧，咁佢個個都有一兩個話咧，亦都相當大嘅一個數字嚟嘅咯。 好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口岸啊。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啦，咁啊特首都講到話咧，就係初期咧都會係唔會話開放曬全部口岸嘅嚇。不過咧就係如果嚟緊咧，可能係個人流量啊達到某個數字咧，就可能咧要開多少少嘅口岸啦。譬如話係其他嘅陸路口岸啦，而家嘅陸路口岸咧就係同內地可以繼續通關嘅，只係得深圳灣同埋咧港珠澳大橋啦。咁嚟緊，譬如話係真係要開其他陸路口岸啦，你又覺得應該以邊啲嘅口岸會比較方便你哋多啲咧？ 如果我哋廠商嚟講咧，過去咧我哋就喺呢個皇崗口岸比較多啲嘅，因為陸路口岸咧，因為嗰度咧係我哋多數咧都係有中港兩地車牌嘅過關噶嘛。咁如果喺可行嘅話咧，喺呢個陸路口岸，我覺得皇崗口岸係一個適當嘅一個陸路口岸去開關咯。因為我都之前都講過咧，因為好多廠商咧，佢過去都有中港兩地嘅車牌，如果打咗兩針，亦都有一個係免疫嘅，亦都有或者而家打埋第三針，係嘛？再加埋呢一個這個健康碼啊，咁啊點到點嘅，咁因為都係好安全啊嘛。咁因為你大家都睇到，而家我哋實質上咧喺中港兩地咧都係個貨運都係仍然係有落往還啦。咁如果我哋人同翻去廠嘅，咁自己車嘅都係點到點嘅，亦都冇中途去第二度嘅，咁呢個亦都係比較上係有安全上嘅保證。咁所以喺呢方面，喺如果皇崗口岸呢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都係一個合適點去陸路口岸接通佢咯。 咁同一時間咧，即特首都話暫時就唔會開呢個高鐵啦，嚇紅磡直通車同埋港澳碼頭呢啲嘅口岸啦。其實以往咧就廠商又多唔多用呢啲口岸咧，未開呢啲又會唔會唔方便呢？ 呢、這個咧就冇實質嘅數字啦。如果廠商嘅實質上去嘅咧，多數都係員工係用呢一啲嘅咁嘅口岸上去啊，或者叫啲員工日日咧就翻去廠嗰度攞啲嘢，有啲急需品啊，或者有啲樣板啊，嗰啲文件啊。咁因為一間廠咧都每日落往返咧。都有好多嘢嘅，有啲急需嘅寄出去外國嗰啲樣板啊，咁都有時咧就急起上嚟都會用人手去攞翻落嚟嘅咯。咁每日呢啲都會有一定嘅數字嘅嚇。 會長啊，今日仲有一個細節，即係除咗配額同埋邊啲真係具體邊啲人係最優先之外咧，仲有一個細節就未公布未講嘅，就係個熔斷機制。咁你而家你哋擔唔擔心啊？當然第一階段即係就算係少啲規模都好，可以。是恢复了通关，但你们担不担心就如果熔断机制是太严格的话，即是很快脆就会终止了呢？ 都担心，因为你希望没发生啦，因为现在有个变种的病毒呢，如果但是又都没办法，即是最好就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啦。所以即係開期咧，就都係一個好小心啦，因為開手你就要唔係全，即係唔可以全部開放啊嘛，所以係有一個額度嘅開放啊嘛。咁下個額度開放咧係幾多咧為之標準咧？多咧又話少咧？嚇五千咧又話三千，話二千又話一千咧？咁呢個就要我睇嚟要運作一段時間，睇個情況係穩定嘅，再慢慢逐步開放啦。啊，咁如果你話開放到一忽然間又要整個熔斷機就停止翻咧，咁就又唔係咁好啦，我覺得嚇，而且。嚟緊都係一個聖誕新年嘅季節啦，咁跟住加埋下個即係二月又過年啦，咁呢個如果一路係平穩嘅，都控制得到嘅，咁令到我哋喺中港兩地能夠可以通到關，同家人見到面啊，聚到嘅，呢個係最主要嘅一個我哋嘅好處啦。咁而且大家都知啦，做廠嚟講，我哋都離唔開。喺大灣區噶啦，咁尤其是而家嘅香港經濟亦都好依靠中國噶，咁呢個早日通到關，早日溝通到，早日往返到咧，對於未來我哋香港啊各方面嘅經濟啊、消費啊各方面咧，都係帶嚟一個好處嘅嚇。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啊，多謝你。 多谢， 系， 唔该晒。 史立德咧就系厂商会会长嚟噶，咁啊同我哋就倾咗好耐咧，关于一啲通关嘅安排啦吓，冯德雄。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即系如厂商嘅立场咧，就即系少啲规模都好啦，咁啊快啲可以有小規模嘅通關，佢哋可以上去照顧啲生意。不過，即係其實香港而家好多人期望通關咧，都係一啲除咗係廠商之外啦。都是一些普羅大眾，係咪？因為他哋同內地的生活咧，無論是家人啊，亦或係其他的生活咧，即係同內地的生活就太密切啦。即係都有好多人咧，好耐冇上台，呢一日幾時先嚟得到咧？咁仲有一班就係跨境學童，係 啊， 好耐冇翻學咯，係嘛？咁究竟他哋都 啊，幾時先可以係回復到翻學咧？落翻嚟香港翻學咧？咁呢個就要逐步逐步啦。 係啦，咁由於即係而家政府就話係一個逐步有序嘅通關啦，咁所以都係優先咧，就係處理一啲係有商務啊嚇公務需要嘅人士咧，可以係免檢疫通關啦。至於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可能係家庭啊，或者係即係翻學有需要嘅人咧，可能咧就要睇睇咧之後咧係點樣實行法啦。 现正下检取手机，但发现手机槽内冇 SIM 卡。喺警员作供前，控辩双方曾经争议应否让佢观看被告被捕嘅片段，辩方反对，但法官不认为存在不公或偏见，反而能够协助法庭考虑证人系咪可信。另一名警长作供话，決定拘捕被告時，考慮包括當時社會陷入混亂，很多示威者以雷射筆照射警員，令警員受傷。指被告購買十支雷射筆，當被告知道警員身份之後逃跑。被告聲稱用作觀星，但完全不符合支筆的用途，因此決定拘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上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上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较早前七潭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天桥曾经有意外，意外咧亦都清理好，咁影响到咧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浙江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其余两线过海，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嘅港岛入口，旧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下壳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六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清水湾道落平石车多，龙尾在彩云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左转上康宁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牛头角上村。而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独食易肥。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新界西北选区包括屯门区和元朗区东南部， 登记选民人数46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三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 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嚟到晚上嘅7:09啦。咁啊，馮德雄啊，咁啊，講下房屋嘅問題啊，嚇。咁究竟啊，房屋嘅問題係要解決起上嚟啊，香港嘅發展商有冇咩嘅角色要去到擔當咧？嚇。咁啊，以前咧都有啲嘅報道啦，咁就係話啊，有啲嘅指示啦，要求啲發展商咧就係做多啲嘢咧，去到解決咧就香港嘅房屋問題啊。咁見到咧最近咧就係有一個嘅情況，就係咧其中一個發展商。就是新世界发展咧，佢哋成立嘅非牟利房屋社企，咁咧就系有一个嘅创新房屋嘅计划建议，咁就话咧要发展香港第一个非牟利嘅私人资助房屋项目吓。咁啊，资助房屋项目咧就通常大家都知道系房委会啊等等去到提供啦吓，有居屋啊咁样啦，咁啊有一啲市价嘅折让咧就俾啲市民咧就系以即系通过咗呢个嘅资产审查啊符合资格嘅人可以购买啦。啊，咁而家由私人发展商去到推出一啲资助嘅房屋项目，系点样嘅咧？咁就话咧系以市价大约系5-6折发售啦。咁而且咧亦都系咧系有一个新嘅一个按揭嘅计划，楼价嘅一半咧嚟到承做按揭，首期咧系低至楼价嘅5%，其余嗰一半嘅按揭咧可以喺成交之后10年之内一次过或者系分阶段咧去到承做同埋供款。哇，冯德雄都听落都一个几新嘅尝试， 即系解决咗几个问题啦。第一就系楼价低咗啦，因为嗰个就系市值嘅5-6折。咁第二个咧就系嗰个按揭咧，嗰个安排咧。亦都係個彈性都我諗對於一啲年青啊首次置業嘅朋友嚟講咧，其實都係應該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因為首先你第一筆俾嘅錢啊，就個首期咧只係個樓價嘅5%，咁另外咧就只係做一半嘅樓價嘅按揭，變相你每個月即係起碼喺頭嗰幾年咧，變相你每個月嘅供款咧就。低咗好多，咁喺你喺10年之内，即系随住自己嗰个能力啦，个经济能力嘅提升啦，咁你可以喺10年之内咧，你可以选择一次过做埋余下嘅楼价嘅按揭，又或者咧系分批做啦。咁你分批做可以分几多？即系分几多期啦？咁即系余下嗰50%楼价再可以分几多期做按揭咧？暂时系未知，但系始终都系即系一个几适切嘅弹性。嘅安排，不過嗱呢個計劃咧，而家照睇咧，仍然都係有起碼有兩點係需要嗰啲 details 要 work out 啊，嗰啲細節要 work out。第一個當然就係同政府嗰個補地價嘅談判啦，係嘛？即係其實呢個計劃嘅嗰個樓價個成本係幾多，咁就都幾取決於政府願意喺個地價上面有幾多折讓啦。第二個就係我哋剛才提到嗰、那個。弹性嘅按揭嘅安排，咁包括咗系可以做到按揭做到楼价嘅95%，同埋系先按一半，然之后慢慢再按埋其余嗰一半。咁呢个安排究竟金管局同埋银行系唔系 即係無條件去支持咧，有冇中間有冇一啲嘢係需要解決嘅咧？咁呢個都要一啲時間去睇清楚個細節。 嗯，嗱，嗰個概念咧就講咗啦。咁究竟嚟緊啊呢個嘅新世界發展嘅房屋社企啊，咁推出嘅乜嘢嘅樓盤，有啲咁樣嘅私人發展嘅資助房屋嘅項目咧，咁啊就未有咧就透露咧就究竟嗰個詳細嘅選址啊等等。咁只係講到話係新界西啦嚇，會有300伙啦，會有一房兩房嘅三房嘅單位。咁啊實用面積咧300至550平方尺啦嚇。咁啊建議售价咧就系大约系270万至495万不等，申请嘅对象咧就系25至45岁香港永久居民同埋首次嘅人士，有月入同埋咧资产嘅限额嘅，并且咧有一啲嘅转售限制啊。咁就讲到话咧，成交之后头3至5年咧就唔能够出售或者出租啦，同埋咧就系完成成做100%按揭之后咧，先至可以出售单位咧俾合资格嘅人士等等，同埋咧就买入单位第10年咧，就可以向政府补地价，之后咧就可以喺市场度自由出售咁。吓咁啊，不如都问一问啦，有啲相关嘅人士，究竟点样睇咧？吓，又问一问啲听众啦，大家点样睇而家即系有发展商所成立嘅社企推出呢啲佢哋嘅资助房屋项目咧？吓，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咁呢个嘅佢哋今次呢个嘅发展商咧，其实系有一个嘅咨询委员会噶。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新世界建好生活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何巨业喺度，本身都是一位测量师嚟噶。何巨业你好， 你好， 你好， 冯德豪， 你好，你好， 你好啊吓。点样理解今次有发展商啊去到做呢啲嘅私人资助房屋嘅项目咧？认为系一个点样嘅一个项目咧？你觉得？ 呢个系一个帮香港嘅项目，帮年轻人嘅项目。咁其实头先你哋都介绍咗啦，其实成件事咧。就基本上是一個成本價去建屋，係而去賣俾一啲年青人啦。咁啊，都唔一定年青嘅，中青都得噶啦。咁其實咧，就其實幫佢解決一下啲想置業嘅一啲嘅難題。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嚟講咧，就真係做一件可以咁講咧，一個社會嘅事務嚟嘅一個基本上都唔係一個生意。咁只不過想做好解決房屋嘅問題。 嗯。即系你觉得是一个发展商去到履行一啲社会责任啊，定乜嘢嘅一个项目咧？ 其实好明显咧，就因为我都被邀请入去做佢呢个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啦。咁其实我被邀请嗰刻咧，其实听到信息就系、是，譬如佢哋新世界发展啦，同埋郑志光先生咧，就想解决而家嗰个楼宇即系、就是、所谓上楼难嘅问题。咁其实就想。做一啲佢哋有能力做嘅事，咁所以呢个完全系一个社会责任嘅出发点嚟嘅。咁只不过佢哋又都睇到咧，佢哋可以喺边度参与咧，就系佢哋有地。咁有地嘅话，就而家我哋就知道有地，但系咧就问题，如果用一个正常嘅私人楼宇发展咧，其实就卖价会贵啦，因为其实地价系一个最重要嘅考虑。咁而且咧就有好多做法就唔得弹性，咁所以佢想用一个新方法。佢用地作為一個起點，但係點樣加埋佢哋自己本身嘅專業，或者揾到我哋一班嘅諮詢委員，加我哋嘅專業，咁去幫手促成一個新嘅我哋嘅置業模式啊，同埋發展模式咯。 何生介唔介意我 問 清楚，即係多少細節啦？因為我諗即係呢一個做法咧，都係一個好新嘅，同埋咧，我諗亦都好多人想上樓嘅一族咧，其實好關心，好關心啦，即係想知道究竟個細節係點啦。嗱，你哋而家同政府傾補地價，你心目中嗱，當然呢個地價咧就嗱，你哋唔會蝕，即係唔係你哋新世界唔會蝕噶嘛，即係都係 一個諮詢委員會一整體嚟㗎。 係啦係啦，都係都係即係成本價啦，最盡就係咪？咁、所以呢个售价呢就其实好取决于政府个地价嘅折让系几多嘛。 冇错。 咁你哋心目中政府你哋期望政府个地价嘅折让要去到几多先至可以呢、這个项目先至做到你哋原来嗰个期望。 冇错。其实简单啲讲 我哋咧就定性或者定位我哋自己一个资助性房屋嚟噶啦。 嗯， 咁要 私人财团起居屋啦，简单咁讲。 系啦，系啦，咁样其实咧，我哋就目标就系，因为而家都有一个架构，同埋或者我哋咁讲啊，现行都有啲类似嘅做法，就系居屋啦。 嗯， 啊，咁居屋嘅咧就真系资助性房屋，好明显系人都明噶啦。 系， 而一个制度都已经行咗一段好长时间，大家容易嚟摸索。 嗯， 我哋就希望咧。政府可以接受我哋嘅建議，或者我哋期望緊咧，就係如果可以用資助性房屋，即係等於居屋嗰種嘅補地價嘅水平，咁我哋咧就可以用整體嗰個成本就真係低好多啦。因為而家起私人樓嘅最大一個部分真係個補地價，咁如果做到居屋嗰種模式咧，咁其實就而家大家都知啦，三分一啫嘛。咁嘅話咧，咁就可以壓縮咗，第時要小業主即時短時間裏邊佢想住嘅啫。嗰種嘅成本嘅負擔就減咗大部分。 嗯，居屋嘅模式係免，其實係免地價喎，係咪 啊？唔係佢其實你某程度佢都係三分一。 三分一 係三分一，三分一。 三分一嘅地價，然之後到最後來賣嘅時候就先至補翻 地價啦，就要補翻地價啦。因為佢哋都有一個機制，就係當喺個你哋自由想喺自由市場度賣嗱，其實你居屋都有啲喺翻自己嗰個所謂。白表、綠表嘅嗰啲合資格人士裏面賣嘅咧，咁基本上佢又可以係唔使補地價嘅。咁但係你要拉出去，而家有好多年紀大咗嘅居屋啦， 自由市場 就賣翻去市場啊嘛，就自由市場咧，咁要補足地價嘅。咁其實咧，其實所以而家居屋都係享用緊一個地價優惠。咁我哋希望我哋都係一樣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年輕人上車，但係同一樣嘢都係喺你哋。有十年的限制的，不可以在自由市场买。当你想在自由市场买要补地价。 嗯，有没有初步跟政府探讨那个意向呢？就是这个三分一地价这件事，政府那个初步的态度是怎样 呢？这个呢，我们都是一个探讨的过程的。不过呢，我们就都跟文房局也都是接触了，也都文房局昨天都有个公开声明啦，都说都欢迎我们的做法，也都他会会积极跟我们再协商或者再商讨的细节。咁我们都期望啦，我们就不可以代他讲的。但我们觉得如果他们接受我们一个私人的资助房屋性质呢，其实用这个同等的居屋的补地价政策呢，照计都很恰当啦。咁我哋极力极力系争取呢件事，因为咁样先至真系帮到我哋嘅年轻人。 嗯，第二个同即系嗱，头先讲嗰样就个性质同居屋好相似啦，但系有一样同居屋嘅都唔同嘅，就系嗰个按揭嘅安排啦，系嘛？ 哦，系啊，冇错。 哇，可以话俾对个买家嚟讲就比居屋就更加弹性添啦，系咪？你可以先按一半，同埋嗰个。首期就去到个楼价嘅5%，按95%吓。咁 系 呢一样嘢，金管局同埋银行个反应系点？ 我哋都冇紧底噶啦，一路都有探讨过嘅。我哋同银行业界都真系认真倾过。咁当银行业界咧就都觉得可啊，当然啦，可行嘅意思喺佢哋角度。仲諗到方法去處理，但係呢亦都細節都要商量，但係而且最重要真係要有關嘅金融機構嘅監管機構呢，都要即係共同有一個共識啦，亦都係配合啦，甚至乎要同意啦。咁呢啲細節呢，其實而家都要着力做緊嘅。咁而且呢，但係我哋都尋日都佢哋都有都有出咗啲聲明啦，都覺得佢哋都好樂意見到我哋呢個計劃，亦都會都係積極同我哋探討。咁我覺得初步我哋期望會有一個好有美滿嘅成果嘅，不過中間細節始終我哋都要慢慢商量，我真嘅。 嗱，你而家其實居屋如果要按到95%咧，就要有呢個按揭保險啊，另外公按揭保險。 冇錯。 你哋心目中嗰個95%、95%嘅按揭，需唔需要有5%嘅按揭保險噶？ 其实呢就这个细节我们暂时都未去到那么细，也都未去到那么深，因为刚刚都是推出个大原则，希望大家支持啦。而且我们就这样，因为今次的推出来呢都是由新世界做一个基本上背后的担保的。所以对银行来讲其实就风险真的绝无仅有的了。所以呢就我们现在预了有需要按揭担保的保险的，那就我们其实我们有初步的預咗都係唔係高嘅嗰、那個成本 嗰、那個要供款嗰個部分。咁其實呢我哋希望啦，如果增税都唔使就係最好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有嘅話，都未必係一個即係對整體嘅供款呢就唔係構成一個好大嘅障礙。 好啦，咁明白曬啦。咁如果頭先你講嗰啲全部都係順利可以做到啦，即係第一就係政府肯應承你三分一地價啦，第二就係銀行肯接受你哋嗰個分期按揭嘅計劃，同埋唔需要有假設啦，唔需要有呢個按揭保險啦。咁你哋有冇計過條數？我諗你心目中一定有嘅啦。即係嗰個買家，佢哋大概嗰個供款、那個 range 大概係點啊？每個月 其實咧嗱，我哋有啲例子嘅，咁我哋有啲假設啦。譬如我哋都公布過，今日我哋當而家嘅成本價先算啦嚇。咁大約係9000蚊一尺啊，當就咁嘅話咧，等於一個300尺單位咧就。270万到，咁我就首期啊13.5万嘅啫，因为5% 啊嘛。咁跟住咧，第一阶段咧，头先你解释咗好清楚啦。我哋首先第一阶段咧就要成做 按一半， 一半啦。咁就其实供款咧就5000蚊到嘅啫。系啊，咁咧，但系我哋期望佢哋慢慢储钱，要慢慢再按，要我哋叫做系去。我哋要做埋另外一半嘅按揭，咁因为咧，我哋希望循序渐进，应该隔一年好，隔两年好，咁一段段时间就应该慢慢系成做埋其他按揭。咁我谂后期去做晒咧，咁嗰、那个那个还款，我觉得最多你都系10000蚊留下啦。 嗰、 那个左右 按揭期都系30年， 都系30年。我哋咧希望咧就可以同第一阶段嘅按揭期一样，咁你就变咗大家唔会突然间延长咗好多。咁嘅话咧。只不过就令到个头嗰几年咧，慢慢上车，慢慢自己有机会加人工啊，储到钱做下其他嘢，咁跟住咧就搬啦，新屋用咗钱之后，就再慢慢储，令到佢可以慢慢供款多少少啦。咁我哋 系个细个细 节最渐进啦。 系我谂买家要知道个细节，我谂而家暂时呢一刻咧，暂时都清楚啦。咁但系仲有一个都几多人关心，点解唔可以讲多啲笪地嘅资料咧？ 系咯。 其實就呢個我哋係好想公開嘅，不過咧，事實上我哋亦都要了解我哋頭先你提過啦，我哋要處理仲有補地價嘅問題，咁又都政府一啲嘅始終有其他嘅行政程序同埋一啲嘅法定嘅程序，咁我哋又唔有啲細節咧，我而家仲係要同有關當局商量緊，咁我哋就覺得唔想太早，亦都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啫，我哋有心想做件好事。咁而且呢個地塊咧，我哋係絕對，我哋自己評估過，其實絕對係即係而家喺個市區邊緣，好適合居住，亦都係絕對唔會話大家去到變咗係一個所謂山卡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呢個地方咧係，我諗公布咗之後，大家都覺得啊、哦、應該好好嘅喎。 新界西 好大啊！ 新界西市區邊緣會唔會喺元朗或者屯門旁邊咧？ 其实就新界西就都系比较发展成熟嘅区域，都系嗰部分噶啦。不过咁但系我相信都大家喺附近左右都经常都有睇，都见到应该有楼宇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就我又唔想喺度透露得太多，因为有个程序 系 唔好破坏咗我哋从要政府处理好多工作噶，你知道我哋要小心处理。 嗯，嗱呢个项目咧系新世界嘅社企咧去到处理啦。你其实有冇计过咧嗰、那个系咪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嘅咧？ 其实咧我哋目标咧，所以我哋系讲我哋个成本价卖，咁成本价就即系地价啦、建筑费用啦，同埋你起楼嗰阵仲有啲嘅专业费用啊，其他嗰啲。咁所以咧就我哋目标系真系要叫做成本自给自足嘅。咁所以我哋唔係話用市價嘅硬性就50% 定60%，即係只不過喺而家嘅水平咧就相若咁樣嘅啫。咁我哋所以目標希望係達到平衡，因為如果唔平衡咧，哪怕有人捐地，你都冇辦法去運作落去嘅。我哋希望往後唔係做一個項目，係一路持續以行咧，用呢個模式吸引到更多發展商、更多土地持有人去做，甚至乎新世界自己本身再有機會做。咁呢個我哋就要做好一個試點，定好一個政策，定好呢個模式，咁我哋就可以真係做咗個量出嚟啊！咁所以一定要平衡。 因為你哋冇公布到嗰笪地嘅資料咧，咁啊，亦都有人就質疑究竟。会唔会呢一个项目本身当然系为咗帮助人置业啦，但系会唔会都有另外一个考虑咧，就系可以帮助集团喺附近嘅 的地皮呢都可以较容易发展，一次过跟政府谈这样。你怎样回应这个质疑呢？都未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冇根據嘅質疑，冇道理嘅質疑嚟嘅喎，即係邏輯上嚇。 唔係，我知道，即係咁多年裏邊，我自己喺個房地產行業啊、建築規劃行業裏，都聽到好多大家有啲咩擔心嘅。不過可以咁講，呢、這個項目嘅初心絕對係想幫年青人置業。咁所以咧，你都利用呢個工具 連帶咧，即係初心唔會懷疑啊。連帶會唔會都有一個 咁講？喺我哋而家揀選呢塊土地咧，我睇唔到我哋會可以幫到呢個集團喺呢對。直接连带令到佢有任何嘅其他土地发展嘅得益。 OK， 咁、你都话希望咧就嚟紧，无论系新世界又好，其他嘅发展商都好，有一啲多一啲咁样嘅资助房屋项目可以去到推出啦。咁但系乜嘢嘅地段咧系适合做呢样嘢咧？你自己见到有几多空间、几多地块系可以做呢件事 咧？其实咧就其实我哋点解话拣我哋呢块地咧？我哋都基本上系一有路到嘅。附近亦都有基本社區設施，當然啦，唔係市中心靜靜嘅地方啦。咁而家係好多樓都係有轉同一啲嘅設施，都係少少距離，咁好正常。我就如果再長遠啲睇啦，其實咧就仍然有啲嘅土地，其實都有咁嘅特性，有咁嘅條件嘅。只不過咧就係、可能係發展商嚟講，佢可能佢以前咧就諗住慢慢等下。等下咧就合併多少少就可以再做啲大型發展，咁中間可能亦都有規劃嘅問題同埋換地嘅問題。咁其實我就覺得咧有唔少發展商如果見到一個機遇咧，有可能佢又可以俾佢幫下社會，可以做用呢啲嘅，可能對於同政府傾， 係何繼業。好啦，可能个电话连接有啲问题啦，或者同佢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何巨业啊，咁佢系新世界呢个社企，就系叫做新世界建好生活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咁我哋听一节七点半新闻先，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造成39人死亡的南丫海难至今九年，死者家属要求召开死因研讯落空。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会否协助家属讨回公道，以及公布运输及房屋局内部调查报告。林郑月娥说要尊重司法决定，重申不适宜公开内部调查。她说政府一向的看法是这个内部调查涉及很多个人资料，如果真的要公开需要大量覆盖以保护个人资料，认为不适宜公开，政府仍然是这个立场。对于林郑月娥说曾经见过死难者家属，部分家属下午发出署名公开信，指当年在殓房认尸，林郑月娥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出现，之后对方没有就事件邀约家属正式会面，恳请他不要讲大话。家属重申政府责无旁贷公开完整真相。南丫海难后，律政司检控两名船长和两名海事处人员全部已经定罪。去年11月运防局回复立法会查询时说，律政司审视后决定不对任何人或公司提出检控。卫生署表示，时代基因检测中心使用的唯一检测平台不排除在检测变异病毒株 Omicron 时出现误差，造成假阴性结果，暂时将时代基因从认可检测机构名单中剔除。署方认为时代基因没有为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检疫中心或指定检疫酒店提供检测服务，相信对本港的整体检测能力影响轻微。时代基因正主动联络并安排过去两星期曾经使用检测服务的人士到另一间认可检测机构重新检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星期四下午进行太空授课活动， 由神舟13号三名航天员和全国学生进行天地对话。香港培侨书院为其中一个地面现场课堂，全港十几间中学超过300名师生参与。培侨书院说，航天员将同学生实时交流和进行太空转身等比对实验，期望能够增进学生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香港时间今晚稍后举行视像通话，议题包括乌克兰局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纵使美国诉诸对俄制裁是可预见的走向，但普京和拜登对话时仍然会讨论乌克兰议题，认为这个是合理安排。他说无需期望两国领袖的对话会取得突破，因为今次是困难时期的工作对话，呼吁有关各方在紧张局势加剧之下保持冷静。佩斯科夫说，俄方对美方的言论感到遗憾，但表示普京已经准备好听拜登关注的事情。普京亦会提出自己的忧虑，又说在欧洲紧张局势升级超出规模，情况不寻常，需要最高级别的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同埋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左转去将军澳道，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模糊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受到意外影响，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还有就是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九龙城的甲丙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和福佬村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驶近没有安全岛的电车站的时候，必须要在黄色的停车线之前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教育界这个功能界别，五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一个议席。A 一文思颖，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首先我要向天美光就翻工，公余同埋放假嘅时候要备课批改，同埋同家长联络嘅教育界同工致敬。我会全力搏尽，争取小班教学，为咗老师最长嘅工时作可行性嘅研究，为咗老师嘅心理健康，我建议政府将相关嘅资源跟住大家走。我系文思颖校长 Jessica Dadua， 多谢大家。 A 二林日峰，

開始係即係第三針嘅接種，亦都咧已經係開始咗噶啦。咁嗱，咁而家當然大家都關心啦，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大家對疫苗嗰個效用啊，即係當你打第一針、第二針嘅時候咧，你對疫苗嗰個效用咧就未係咁清楚，亦都資料唔係好多。咁咧而家就好多人都打咗兩針，亦都陸續即係各地嘅案例啊、個案啊、研究啊、臨床嘅數字亦都多咗啊，咁咧就有啲資料就清晰咗。咁當然即係大家喺打第三針嘅時候咧，就會選擇啦。即係大家會睇究竟，我究竟應該打邊一隻嗰個保護率比較好啊，或者更加適合我啊？咁呢個咧就打第三針嘅時候咧，大家就要自己去判斷 嘅。咁政府早前都係公布咗一啲嘅群組嘅人士咧，咁可以咧就係開打第三針啦，包括一啲嘅可能係免疫力弱啲嘅人士啊，以至到咧就係即係打兩針科興嘅市民咧，其實都可以咧係喺一定嘅時間之後咧就去到打第三針噶啦。咁而家嗰個嘅接種率係點？接種嘅人士啊，人數又點咧？嗱，政府都有統計埋咧，就打第三針嘅人口嘅。咁暫時咧打咗第三針嘅人咧就係22万几嚇，咁就咁我哋都睇睇進一步咧，就係會唔會有多一啲嘅市民去打第三針啦？咁嗱，而家即係打第三針嘅人就知道啦。咁但係未打針嚇，真係一針都未打嘅。咁究竟其實佢哋又諗緊啲乜嘢咧？咁到下去打第三針嘅時候，咁啲市民又考慮咗啲乜嘢咧？咁嗱，而見到咧就早前咧嚇，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咧又係做咗一個調查，咁就問到咧係市民對於新冠疫苗嘅接種啦嘅意向咧，就做一啲嘅調查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電話旁邊都請嚟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同我哋傾下先。崔俊明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調查啲發現呢？ 係，就我哋就訪問咗5600个嘅人士啦。咁當中咧就有一半人士咧都未接種，差唔多一半人士都未接種呢個疫苗嘅。咁喺呢個未接種疫苗之中咧，有當中就差唔多47% 咧，佢哋都話唔會接種噶啦，即係嗰啲我哋俗稱叫死硬派啊，佢哋唔接種。咁但係咧有啲未係另一半未接種嗰啲，問佢點解唔接種啊？咁佢哋就話要等啲最好嘅，或者話未決定啊。咁但係咧就喺呢班人之中咧，佢哋都希望就係有得選擇啦。啊，大部分人覺得90几都希望有得選擇啦。同埋佢哋希望啲疫苗咧係個功效係要有呢個實證醫學去支持嘅啊，咁同埋咧佢就話要揾啲即係方便嘅地方去接種嘅啊，咁呢個真係我哋一般嗰、那個睇到個結果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佢我哋揾到好差唔多80几嘅市民咧，佢哋都希望即係與呢個病毒共存啦嚇。咁、啊、因為其實可能因為差唔多我哋呢個抗疫都有兩年啦。咁所以市民都可能厭倦咗，或者佢哋都有啲疲態，對呢、這個即係做咁多社交啊，或者戴口罩嘅。咁所以話大部分都接受與病毒共存，尤其是而家就未時未通關啦，咁同埋到都無聊期啦。咁所以我哋發現到啲市民都開始會唔會即係有病毒共存呢樣嘢咧？佢哋都希望即係可能啲專家都俾啲意見。咁第二樣嘢就都特別嘅就係話，以往咧佢哋就會把疫苗個安全性係第一位嘅，但佢而家係把一個有效性，因為可能即係打完兩針之後，發覺都仲係感染啊，尤其是甚至乎喺外國有三針打完之後咧都感染呢個 Omicron。咁、啊、所以佢哋對嗰個有效性啊，疫苗個有效性咧，反而睇得重咗好多，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個結果嚟。 OK， 嗱頭先你提到話咧，就係啲受訪者咧，咁就有過半嘅人士咧，就話係要等待更好嘅新冠疫苗出現啦。其實有冇更加好嘅真係嚟緊嘅咧？呢個等待呢個期望係咪一個即係、就是、合理嘅一個期望咧？ 係問得好。嗱，其實咧就冇一個叫最理想嘅疫苗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啲病毒會變種嘅，只能夠咧即係啲疫苗係追住佢變種，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變咗種咩？咁我哋有第二代係專針對變咗種嘅疫苗，轉咗一種嘅病毒，而去嗰啲抗體係真係針對呢啲變種嘅。第二樣嘢咧，就其實唔等得噶啦，因為點解咧？你要嗱，好似我哋個 mRNA 核酸嗰個技術平台咧，最快啊，即係要製造出嚟可以附運全世界咧，都要半年啊，起碼半年時間。咁即係你即係喺度等半年咧，咁呢段時間就其實太過高危啦，因為尤其是嗰啲長者啊，或者啲未接種嘅人士咧， 等半年啊，冇錯啊，半年可能已經係針對有 Omicron， 但係到你等完半年之後，可能 Omicron 又嗰啲病毒又變異，咁又變咗第二隻出嚟，所以呢個就唔係好實際嘅。如果真係有最理想嘅疫苗，係啦。 嗯，你亦都问到咧，就系啲受访者咧就回复话都几多人啊，就系有七成嘅受访者就系表示咧就系新冠疫苗嘅有效率系佢哋选择疫苗嘅最主要嘅考量啦。咁嗱，而家即系香港系有呢个嘅伏必泰同埋科兴可以让大家选择啦。咁其实嗰个有效率方面啊，系咪都系可以说服到佢哋去到接种嘅一个情况咧？ 其實是的，因為其實好多即學者啊、學界都講過咧。雖然啊，未知究竟個中和抗體水平去到幾多為之有效，或者佢可以對抗嗰啲變種病毒，但係咧，我哋市民又好，或者即啲資訊而家都好多噶啦，咁都係趨向咧，越高呢個中和抗體水平咧，係保護個接種人士係越高嘅。即係例如減少佢就算感染咗啦，減少佢入院啊、重症啊，甚至死亡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啦，變種咧嚇，即雖然而家未知啊，我哋而家啲抗體係會唔會對呢啲最新嗰只 Omicron 係仲有效，但起碼咧就會有即係就算感染咗咧，都個病情冇咁嚴重啊！即係啲科學家都趨向係諗呢樣嘢，咁所以咧嘅市民都其實都知道咧，如果有隻疫苗能夠嗰個中和抗體水平係高啲咧。其實就佢哋係接受啲嘅，即係嗱，我所以點解學會都有講到啦，因為科興其實嗰、那個即係有效率係50%+至60%度，咁但係伏必泰咧去到90%+嚇，咁佢哋都開始而家打科興兩針嗰啲人士咧，考慮第三針咧都希望係打伏必泰，因為佢都希望咧抗體水平高啲啊，咁就真係有一啲如果變種病毒嗰陣時候咧，佢哋都能夠對付到嚇。 嗯，崔燕明，头先你讲有八成的受访者就开始接受这个与病毒共存，是吗？我数字 没 错，八成是吗？其实但是你这个与病毒共存，当你们访即是问他们的时候，与病毒共存就这样是一个 term， 即是与病毒共存或是清零，这两个选择，亦或是这个与病毒共存入面有没有讲其实的后果啊，即是死亡人数啊、入院人数，即是有没有这些，亦或是纯粹是你接不接受与病毒共存这样的？ 是其实是前者的，即是我们纯粹告诉你你接不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个概念啊，这样就没有讲个后果的。那当然啦，我们看到大部分即是八成人都觉得是与病毒共存的，但是我们都觉得香港现时呢未是适合的，因为起码现在我们接种率大概七成到啦。咁另外就長者嗰個接種率仲低，有時70至80歲，咁所以咧其實未係時候。不過即係要睇翻 Omicron 嗰個病毒咧，究竟嗱佢個傳染性咧係高嘅，高過 Delta 嗱，即係有啲科學家講係兩倍，甚至乎有啲講到係3至6倍添。咁但係嗰個惡性，即係嗰個會唔會致病性係嚴重啲咧？暫時未知。但係睇翻嗰啲南非個案啊，或者而家歐洲個案啊。咁就佢哋都比較輕微嘅，咁如果真係嘅個病毒係冇錯，傳染性係高，但個病情係輕微咧，嗰陣時就真係可以睇下係咪好似流感病毒咁本源去接種嚇，而但係嗰個病情唔係咁嚴重嚇。 呢個要進一步，即係大家都要等多啲科學嘅證據啊，係咪？ 冇錯。 咁但係我想問翻嗰個調查本身咧，因為你有八成。嘅市民，因為你呢、這個你係即係呢個調查出咗嚟就疏落係反映咗一啲民意，即係起碼你哋覺得係反映咗民意。香港市民唔介意與病毒共存，但係頭先我哋講緊個 point 就係話，如果我哋其實冇討論到嗰個與病毒共存嘅後果同埋個內涵咧，咁你覺得如果多咗呢啲資料嘅話？呢啲受訪者佢嗰個取態會唔會改變咧？因為就咁，大家好簡單咁講一個 term， 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都冇問題啦。咁樣好多地方都與病毒共存咧，會唔會咁咧？ 會啊！你講得好啱。即係如果我哋講俾佢聽與病毒共存，嗱就好似最初新加坡同英國嘅嗰陣時候嚇，佢哋早期都會話與病毒共存，點不知就因為咁而第就有個個案又多咗。其實如果講清楚俾佢聽咧嚇，佢哋可能個諗法就唔同嘅。就如果純粹俾個名佢個概念，即係冇而家做兩年幾啦。如果即係仲係咁落去，可能影響經濟啊、旅遊。 他們可能說情願與病毒共存，沒錯，你說得很對 的。那就是，所以這個八成這個數字其實那個說明能力就不是很強的。 當然啦，因為如果真係要真清楚解釋翻俾聽，與病毒共存係咩定義啦，同埋即係如果我哋接種率唔高，會有咩後果啦？咁我相信個八成就未必去到噶啦，就真係啲市民會謹慎好多啦。係啦，你講得好啱。 另外就你個調查入邊，其中一個都幾幾顯著嘅一個發現咧，就係話喺有意或者已接種疫苗嘅受訪者當中咧。就如果打第三針咧，86% 係揀伏必泰，3% 咧就係揀科興。咁呢一個選擇伏必泰嘅比率咧，同係今年年初嘅時候嗰，那個同一條問題嘅答案嘅比較咧，就上升咗32%。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 現象啊，冇錯，就其實咧，市民最初嗰陣時候咧，佢哋問要你揀，佢又會考慮個副作用多啲嘅，即係最初我哋有伏必泰啦，同埋科興，咁佢哋尤其是長者，不過年紀即係64或以上嗰啲咧，都趨向揀科興嘅，因為佢哋知道科興嗰個副作用少啲啦，咁而伏必泰嗰個副作用比較多啲。咁但係咧，當日子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尤其是過咗6个月半年到啦。開始已經多啲研究話嗰啲抗體會低咗，咁所以啲市民咧而家就開始諗啦，話如果我半年已經低咗，咁即係冇乜保護作用，縮緊而打隻個強效啲啦，咁所以佢哋會趨向咧，真係會揀多啲伏必泰嘅，因為伏必泰就算你打第三針咧，嗰，那個抗體水平個倍數都高啲，講緊10%嘅起碼。10倍，咁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啦，因為其實無論你打三針伏必泰或者三針科興都好啦，其實第三針嘅疫苗咧，都比第二針啊、第一針嗰啲副作用少啲嘅。咁既然佢哋覺得兩者都少啲啦，不如揀只即係個抗體製造抗體水平高啲嗰只疫苗咯。咁佢哋會有咁嘅趨向嘅，而呢樣嘢係可以理解啦，你話。 但我見到咧，近期有一宗嘅個案咧，都係引起大家關注嘅，就係咧有一位女患者啦，就係從美國咧就飛嚟香港。咁佢喺美國咧就係接種咗三劑嘅即係 BioNTech 嘅疫苗啦。咁但仍然都係感染到呢個嘅新冠病毒。咁其實呢啲個案會唔會都令到公眾對於就算打第三針都好似會照感染到嗰個信心驚有啲動搖咧？會唔會？ 会㗎，即係讲到呢针皮肤必泰啦，佢嗰个有效率去到 91%， 咁个个都以为话应该打咗冇事啦，咁但係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就係，是，我哋除咗当然啦，打咗疫都系都唔系100%啦，咁第二样嘢呢，点解都要打呢？因为其实就算感染到啦，佢个病征都唔会咁严重，即係嗰个病情都唔系咁严重，唔会去到严重嘅，或者去到深切治疗部啊，或者死亡。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啲專家都係咁講嘅，即係冇錯，佢唔係100%防止你感染，但係當你感染嘅時候咧，個病情會輕微嘅，咁就唔需要話擔心會有重症或者死亡嘅風險咯。咁但係呢個都係㗎，即係如果你同佢講話，你打完都感染，不過最緊要你感染係冇咁嚴重咧，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信息嚟。 头先都我哋倾咗好耐啦，即系关于系一啲接种率嘅问题咧，啲未接种嘅市民究竟佢哋谂啲乜嘢咧？咁嗱，而家都即系见到有好多嘅市民系想呢个同病毒共存嘅，咁但系咧就仍然都真系仲有一部分市民系连一针都未打。咁头先就讲咗佢哋嘅谂法啦，就包括系希望等紧更加多嘅疫苗，更加好嘅疫苗出现啦。亦都有啲见到你哋嘅调查话，有五成人咧未打针嘅人咧系话冇迫切性啊，咁其实呢啲人士可以仲用乜嘢嘅方法去到接触佢哋或者说服佢哋咧？ 呢个问得好嘅，其实有两方面嘅，因为佢觉得冇迫切性嘅原因，佢觉得香港嗰个个案即系本土个案唔多啦，因为而家都系主要系输入个案。第二样嘢咧 ，Omicron 而家嗰个传染性咁高咧，未知佢系咪真系咁即系致病性咁强。但起碼傳染性高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時間，俾到市民再重新考慮過，即係尤其是呢班冇迫切性嗰班咧，係咪要接種咯？因為其實佢傳染性高嘅意思，即係話即係有機會都好容易感染啊。咁所以呢個係時候要可能會俾到個機會佢哋再諗過。第二班係咩咧？其實我反而擔心係長者嗰啲，因 其實長者那些呢，尤其是在安老院舍那些，其實主要是他那些即是仔女啊，或者啲照顧者呢，是不想啲長者去接種的，因為他覺得即是好好地地在安老院舍做乜嘢同他打針可能有啲副作用喎、啊、咁所以其實那班照顧者或者啲仔女呢都要教育下他哋。其實在外國呢，即是他根本是大部分長者都接種的，即是甚至乎啊，他不會問你啲慢性病是不是控制到的，除非真的个长者是很虚弱，如果不是呢，其实他是大部分长者都是打接种的。 嗯，你又觉得其实个接种率去到几高啊才可以是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呢？ 嗯，问得好。嗱，当然啦，就香港很多即政府专家都说去到九成几，即是超过九成即是最好啦，越多人打越好啦。咁当然呢个是最理想啦，咁即是同埋全世界都冇人做過研究係幾多個 percent， 九啊幾定九啊九啊六定九啊七咧咁。咁簡單嚟講咧，即係話越多人接種越好嘅。即、就、係、是、我相信超過九成係一個指標啦嚇。咁即係所以而家你見到嗰個接種嗰個年齡群組咧都開始降低啦。咩意思咧？即係話越除咗成人啦、長者之外咧，即、就、係、是、青少年啊，開始到兒童啊都要接種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反映到咧，即係話個人口越多人接種啊，甚至超過九成接種咧，係嗰個免疫屏障嘅確立咧係好啲咯，係啦。 嗯，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啊，多謝你。 唔該曬， 係好。 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噶。咁呢、這個調查咧，咁有成五千幾個嘅受訪者咧，都相信有一定嘅參考作用啦。就對於究竟香港市民啊，一啲未打針嘅人，究竟佢哋諗乜嘢咧？咁佢哋嚟緊要打針嘅話，考慮邊只針咧，都係一個好幾好嘅參考。 係啊，咁其實即係嚟緊要打針，考慮邊只針嗱，當然咧，今次呢、這、一個調查咧，網上問卷調查咧，可以提供到一啲線索啦。咁但係其實你話第三針市民點選擇咧，其實好快知嘅，因為已經打緊啦嘛。 係啊，係。 其實我哋收集兩三個月嘅數據，大概都應該可以睇到。頭先你話已經有廿幾萬人 打咗，廿幾萬幾啦， 係二萬人打咗。咁我諗好快就可以收集到。咁究竟嗰個比例啊，係咪真係86:3？咁懸殊啦，咁專家嘅建議係點咧？我諗好快就會清晰噶啦。 好啦，咁我哋都睇睇咧，嚟緊個接種率咧會點樣發展法啦。好啦，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繼續自由風，拜拜。